就是周杰伦《青花瓷》，方文山的词呢还是那么的美，每一次听呢都还是会让人再一次的这样感叹。继续来分享到王力宏这首歌的名字呢，听起来就很有中国风的味道，名字叫做《花田错》。 夜好深了，这窗里怎么亮着？那不是彻夜等候，你为我点的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。我的心醉意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唯美，我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夜凉如水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南飞也不醉不归。我听你们的错，说好破晓前忘掉，我听你们的错，拥抱变成了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在2009年的时候呢，张志成发行了这一张《暗恋》专辑，跟香港的版本不同。专辑在内地和台湾当中呢，首播的主打歌是这一首歌《暗恋》。歌词的内容呢很有意思，两个好朋友在某一刻呢，突然就互相有了感觉，互生情愫。那么这两个人到底是要前进，还是继续保持当初好朋友的关系呢？他讲述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。 寂寞也不能对你说，啊，好

的话我都相信，说的好听，说的甜蜜，你说

点无聊，总是望我们快点老，步履蹒跚的脚再也不逃跑。世界只会越乱越渺小，只剩下我们紧紧的依靠。我的故事傍晚聊到大清早，负责不对我说的我明了，你对我的好，爱是安静却又强烈的讯号。我的短暂流浪，你深知着你孤单的信仰，你总能相随我的疯狂，捧着烟风抚着我的伤，轻轻哼在远方细数着时光。因为只有你懂我在笑什么，飞过大片海洋，我站站在你说的地方，大雨声的喧闹，等你停在了天上，而我住在那道无暇的阳光。 Thank you.

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生活当中呢，往往呢都会有相同的模式，每天所有人都在匆匆忙忙的奔波，忙着上班、下班、吃饭、睡觉，所以有时候呢，难免会觉得日子有一点点的无聊。那么人生的意义呢，可能一下子也会变得模糊起来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听一个人的歌，那就是李宗盛这首歌，跟你探讨一下人生的意义，叫做《凡人歌》。歌词给人很平静的感觉，是他一贯的风格。这是来自李宗盛，叫做《凡人歌》。不过呢，现在这位乐坛的大哥呢，他的第一次创作的动力呢，居然是因为当时一段很懵懂的初恋。因为呢，想要追一个女孩子，所以开始写下了他的第一首歌，第一次创作。虽然后来这段爱情呢，并没有结果，但是呢，也让他有了新的体会，因为这就是爱的代价。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。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，是永远都难忘的啊。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，永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走吧走吧，人